冇钱咪走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翻上个礼拜应该讲嘅嘢啊，你个卵样！屌你啦，搞到我应该要讲嘅，冇紧讲过。 同你一吹水，成日撑到出大汗。 唔好撑咁远啦，嗱，我知我讲翻呢样嘢先。 写文年，上次你讲到写记，冇去开会， 冇去开会，系乜嘢事咧？因为已经录音噶啦，其实已经录咗第三个礼拜啦。咁喺录音呢一日之前个两个礼拜咧，我收到黄浩明嘅电话。 亲身打俾你， 亲身打俾我， 唔系 message， 唔系 message， 唔系 WhatsApp， 唔系嗰啲 Facebook 嗰啲咁乜撚嘢，亲自打过嚟叫我开会。咁啊，阿黄浩明而家系咩概念啊？社文联 副主席定主席啊？ 主席， 肯定。OK， 主席打俾你， 主席打俾我。OK， 咁点解嗌开会啊？阿豪哥有啲嘢倾，想同你倾。咁啊，我话好啊，第二个。就唔嚟啫，你嗌我实嚟嘅，咁最后 啊，你要扑街嘅， 最后都冇去，唔知醒 ，OK， 唔知醒，点解咧？因为而家呢个疫情期间，我真系黄朝白眼啊，我颠倒晒啊啲时序，咁而家我平均我成六点先瞓啊，凌晨， 跟住就所以去唔到开会啦。 系啦，我瞓醒嘅时候已经三点几，咁我就要可能要梳洗下、食下嘢啊咁样咧，咁啊，咁冇啦，咁跟住咧，过咗几日，咁啊 WhatsApp 啦，已经唔系电话啦。我话牛哥，你呃我， 哇！咁 你又话嚟， 系咯？ 咁其实咧，我知道，终于知道佢开会 嗰个 目标系买乜嘢。咁咧就是、我冇开会啫。咁唔系话个党想讲嘅会个议程，我唔帮手做，咁啊好捻契弟啊，系先？咁當然冇開會，我都可以幫到手㗎嘛。咁原來呢就係阿浩明，咁呢就要司法覆核佢嗰單呢，唔俾佢選立法會議員嘅 case。因為香港法例規定呢，你坐過三個月以上嘅監 呢，就唔俾你五年 不 得選， 五年不能再選 立法會。好似長嗰啲喎，真係。 咁呢黃浩明呢就想用呢、這個叫做司法覆核啦，咁因為咧，基本法係講到明咧，香港人有參選呢、這個 權利啊嘛，權利嘅選舉、秘選、 選舉同秘選嘅權利嘅，即係甚至乎一樣嘢，我坐咗三個月監，我可出翻嚟，我可唔可以唔俾我投票咧？ 唔得嘅喎，應該 唔得嘅喎。 咁如果你咁講咧？你如果除非你讲到明，你剥夺政治权利啦，即系学翻早过啦，有呢样嘢啦。 你剥夺政治权利讲到 几多少有啲终身嘅，有啲几多年咁样噶。 咁都系噶。如果你剥夺政治权利，就应该连坐咗三个月监嘅人都唔可以投票，明唔明啊？ 唔系，咁唔系应该话咧判刑嗰阵时啊，即系学翻我哋伟大祖国咧、就你判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咁你咪三年之後出嚟，其實香港就唔使啦，再兩年。咁、你咪再三年冇得選囉。 係囉。 咁你要咁講到明囉，我覺得。即係懲罰嘅一種囉。但係香港就冇。 香港冇呢樣嘢㗎噃。 香港就係而家話你三個月坐得多過三個月，就總言之就五年就冇得選 囉。係啦，冇得選啦。 就個比例 就呢樣嘢其實違反基本法，我同意。我非常同意。即係就我個方就好簡單，但係先講咗啦。如果我坐咗三個月監，我係唔係五年冇得選？唔係嘅話，我選人啊。 系 冇得投票，唔系啊嘛， 啱啊！如果头先我讲翻咧，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或者几耐咧，系参选权同埋同埋选举被选权同埋选举权都冇咗 嘅，都冇咗噶嘛， 系啊啱啊！ 而家唔系啊嘛，咁所以呢个司法覆核系有合情合理合法去做嘅，咁问题就嚟啦。 咁有冇得赢先？ 有，基本法大过 OK， 大香港最大嘅宪法嚟噶嘛。我打基本法梗有机会赢啦、即係如果冇机会赢嘅话，我唔会讲呢今日而家讲呢番说话 ,ok? 因为我係觉得有机会赢 ,ok? 我先会讲呢番说话，因为司法覆核需要用到好多钱 ,ok? 要垫住出嚟先㗎。 要垫住出嚟先㗎。咁坦白讲，敌党 閉手足，閉主席，真係閉呀， 你閉都冇得閉， 選舉冇閉呀，選舉冇錢閉呀，你明白唔係，真係呢啲正宗選舉冇閉呢次就係冇錢，咁冇錢嘅話就係梗係當然希望喺你哋聽眾或者喺市民嘅荷包攞啦，真係㗎啦，坦白講我撚自由㗎啦，真係攞啦，咁鑑於我係成日覺得如果你要你哋入落社民連嘅户口呢是有風險， 直接入去有咩？直接入去有户口有風險。我就知道 PayPal 好撲街啫，其他應該都 OK 唔關事，唔關事。我有一個嗱，我唔係大家噶，唔係。我有一個其實我哋都識嘅，其實喺我哋電視室嘅，佢做會計師。OK。 OK。 佢就話咧接到好多 account 啊凍結咗。 嗯。 咁咧係同咩關係呢？係佢。喺星火捐咗俾星火。 哦、OK, 明白。 佢捐咗俾星火，咁跟住呢我呢個事實嚟嘅。 即係聽返嚟。 啊我 聽返嚟。應該 都係事實。係事實嚟嘅。但我唔係叫你哋即係想數星火，唔係呀。咁呢就因為你捐過星火，咁呢就俾個銀行凍結咗嗰個朋友嗰人捐錢個户口。 其實嗱，我又想咁講，如果我捐錢星火，你户口个户口佢咪知囉，如果我俾現金去 咁咪唔知囉， 係囉 咁樣，咁因為咁樣呢，其實某程度你 咁而家要提醒啲網友啦，如果你想捐錢俾星火或者612啦， 或者社民連啦， 你就 共黨啦，共民黨啦，民主黨啦，不夠黨都好啦， 就唔好户口个户口， 唔好户口个户口， 就最好係點呢，去銀行櫃位排隊，或者如果佢匯豐嗰啲咪走去部入錢機，咁個户口入落去 咯，入來咯，就俾現金啦，咁樣俾現金啦。如果譬如嗱，咁樣呢次我係想幫社民連籌呢、這個 司法覆核 啊嘛。咁其實可以一樣嘢嘅，你捐啲錢攞俾我，我幫你捐過去。 咁如果捐俾啲民牛，應該又未會俾人凍結嘅。 唔係，我都唔會用户口個户口。我親手現兜俾佢哋啦，我約黃明出嚟嗱，你我開會冇開嘅，我有做嘢㗎，唔好屌我住先啦。喂，其實呢啲嘢真係要幫手嘅，我真係俾人屌㗎嘛。咁我話嗱，我 咁啲網友要注明， 我籌到若干少少錢就cash俾你啦，咁樣啊 ，OK。咁我就唔會，我都唔會户口過户口，但係網友唔好户口過户口，但係網友可以户口過俾我啊嘛。 係啦。或者現金俾社民連都得， 已經社民連得，咁譬如你唔想行嚟行去嘅話，你咪過俾我咯。咁我會好撚簡單，當然你會有一個信唔信任刁民牛嘅決定啦，可以唔信，有權唔信 ，OK。但我會有一個好好嘅方法，你捐咗錢，你叫我轉交啦，叫 留言俾你 咯。你捐咗錢，我會將你嗰個捐獻嗰個留言。OK， 貼咗喺我嘅 Facebook 裏面，有十個人捐咗幾錢，咁我貼咪貼晒落去。如果你見唔到你自己嗰個留言嘅話， 就提一提你， 就提一提我，我加返上去，將所有總數加埋埋，咁我咪捐俾社民連囉。OK， 即係你都會拎現金。 係啦，我都會拎現金，我都唔會咁忘鳩。喂，我自己嗰個壓卡我都要我嚟搵食㗎嘛。明唔明啊？咁我總之如果譬如你唔想話用自己個户口過户去社民連嘅話，你可以過俾我 ，OK？ 過一個咁我就你可以用任何方法啦，轉數快又得，甚至乎微信都得噶，係先？微信錢包都得噶，係先？我都網友都係啦，咁多多少少都好啦，10蚊、20蚊又好，100幾、1000幾百都好啦，咁有幾多？咁幾多錢都好，我都會貼咗喺我嘅 Facebook 裏面公開嘅，咁你咪見到咯。啊，系喎，呢個 account 係呢個留言係我嘅喎，咁樣牛哥有幾多錢咁樣，咁咪我估條數，咁我咪捐俾將呢啲你嘅錢，連埋我自己會都會捐啲啦，咁我就諗住咁樣㗎啦，所有尾數我包， 咁 OK 啦，咁 只會我有付出，冇得攞返嘅，我冇得攞㗎啦，付出，即係譬如。總數能我唔會覺得好多嘅，可能係240、45蚊，即係有啲俾1蚊㗎嘛。 喂，呢俾一毫子噶嘛，有俾一个先噶嘛。 喂，听得你节目唔会咁俾啦，系嘛？ 会啊，会噶，会噶。我可能俾得好碎咯，可能一蚊两蚊。我因为俾啲微信你睇下啦，九个九啊，九个九，九九个先都有啊。捐俾我嗰啲啊， 九个九，哦，即系佢嗰啲当攞个二头长长九九嘅， 九个先都有。咁一毫子都有啊，即系话咁所有嘅钱加埋个尾数砌整到个砌头嘅钱我俾。 O K O K， 即系如果俾你有人捐咗一个先，跟住冇算啦。跟住冇人再捐啦，咁我就会捐咗100蚊俾社民嚟，我就俾99.9， 即系以100为单位，你嘅意思？即系唔系一蚊嚟单位，唔系十蚊， 唔系一蚊为单位， 以百为单位得， 一百为单位。咁即系我只会有我付出，我系冇唔会有啲咩嘅。如果你俾人民币嘅，咁你因为你系微信钱包嗰个人民币，我计翻当时嘅人民币个价嗰个价值 ，OK？ 或者都冇所谓啦，因为我自己都要贴噶嘛。是不是我当一对一都冇所谓的。是不是咁样我自己都会贴出嚟㗎嘛。因为我只会贴钱㗎嘛。咁计返条数出嚟。譬如系495蚊。咁我咪自己俾个500囉。我出5蚊囉。咁如果譬如411蚊。咁我咪出89蚊囉。咁直接整到个齐头。咁我就 都 OK 嘅。俾阿文苑又好啦。俾阿浩明都好，因为我老阿文苑熟啲嘅其实某程度。OK。 佢而家咩職位啊？ 秘书长， 秘书长 员 ，OK。咁当然啦，咁我俾边个我约佢哋出嚟做咩啊？仲都要咁啊，出嚟俾钱嘅时候，我哋都会影翻张相作实嘅 ，OK。咁 喂，咁如果饮咗你俾钱，你要计埋条数， 咁唔紧要啦，嗰啲 叫佢哋请你啦， 我请佢哋又冇所谓嘅。 哇，咁你都好大本钱啊！ 咁冇乜所谓噶，其实呢其实兄弟嚟噶嘛，即系其实我成日觉得呢一班兄弟呢班朋友系帮咗我做咗好多嘢， 战友啊！ 呢班戰友咧，幫我做咗好多嘢。我嘅身份，我要做戰男。OK， 我不能夠出到太前。OK，但係佢哋係幫緊我做嘢，做緊我、okay. 我想做嘅嘢。 咁你又係創黨會員啊嘛？ 係啊，咁啊，撞唔撞到冇可能死嘅啫。 創黨會員好多嘢。啊！你成日都提起佢嘅，点解？ 你中意你中意提啊嘛？ 你成日喂你成日话我提，我都唔等提噶啦，已经特登你系集集都提佢， 系咪先？ 佢系创党会员，佢都唔系佢真系创党会员。 我哋有冇创党会员？咁、其实唔关创唔创党会员嘅事啦。咁样佢作为一个会员都好，佢系帮我做紧一个嘢，我又唔方便行得咁前。咁佢哋做紧嘅话，咁我系咪应该某程度 support 下佢哋咧？系咪先？咁你啊， 帮啦帮啦， 你叫到我。俾錢咁我自己財力又有限啦講真。咁當然我偶然嗰啲捐錢我都捐一百幾十啦，我都捐過去㗎四幾。咁我即係我捐得唔多，咁我自己都係有我嘅經濟能力啦。咁可唔可以沽一班呢？沽一班錢呢？ 一次 過。一次過。咁我有好睇睇啦。咁網友又唔需要驚呢個俾人凍結户口啊。咁其實某程度一家便宜就兩家著啫，即係如果你係認為我呢一個黨值得你哋支持，你我都希望你哋可以咁樣做 ，OK 幫幫手。如果你係唔怕，哦我唔怕凍結嘅，咁你咪自己過咯，我冇所謂嘅，冇所謂嘅。 你自己行去， 自己行 入去入錢都得，或者捐去社民連會址都得， 係啊，都得嘅。 即係如果唔想煩，有咁咪過俾你牛哥又簡單啲咯。 咁我就好簡單。我會好公開將你哋所有嘅同我私下， 唔係最緊要過咗錢俾之後留個言俾你話捐俾，係 啦，捐俾成 機， 係啦，因為有啲網友 有時係買咖啡啊，就咁俾你噶嘛， 醒我噶嘛，係 咯， 即係你今日俾九個九啊銀錢我咁樣，咁有啲網友話你講明呢啲錢係俾社機嘅咁樣，咁啊得噶啦，咁我就會做我應該做嘅嘢 ，OK， 咁啊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下啦，講真， 都 係 而家經濟唔好啊， 混咁多政黨，坦白講係呢個政黨你就支持嘅啫，全香港坦白講仲係眾志嘅 ,ok,ok, 哎冇 唔係呀，呢個政黨 眾志都 ok 嘅， 有時做啲嘢太過為即係點講呢，唔夠自私呀，我成 日係唔夠自私喎，眾志都自私呀， 你根本你邊個有得選，你全部行到最前搞到自己俾人拉曬，搞到一個都冇得選， 係啦， 唔係 我真係有付出。 你明唔明我付出太大。 即係唔係我係我個黨有付出嘅。 反而有啲古惑仔其他黨嗰啲即係都係黃絲㗎喇啊，民咩黨啊，公咩黨嗰啲嗰啲人哋攞曬個 credit 啦。即係你自己戇居仔企到最前。拉呀拉呀。DQ 呀 DQ 你。全部都俾人 DQ 埋啦。咁就叫永遠冇得選。 係囉。 即系 但系最惨就系个依、這个社会依、這个社会界冇人记得你，你写记排第四第五又话上次做， 而家仲俾人民力量过头添啊！ 系啊，排第四第五。 点解啊？因为我哋坐咗监啊嘛。 咪咯、 啊。喺呢一个反修例示威里边， 第嗱而家讲下先，众志第一。印象中啊，跟住就 民主党。 公民党低过社记啊，仲、 哦、 跟住就好似系民主党，跟住 工党咯， 工党 人力啦、啊。 人力跟住社記，先跟住先至好似係公民黨。 Okay. 我唔敢記得，肯定係公民黨第四定第五。總言之，都係。 總之好撚簡單啦。我哋 行到最前，咁滯。 行到最前，冇攞到我哋應該有嘅嘢啦。 仲要戇居居俾人話傻仔。 係啦， 希望所有大家都幫下啦。 OK， 大家幫下手啦。OK， 咁啊，即係一講錢好啦，揾到㗎嘛。咁啊，俾我老土下啦。OK， 老土一次啊，幫下手啦，好冇 ？OK。多多少少啦，求下你啦，咁多咁 OK 啦，我 OK 啦，咁啊，即系交代咗 十几分钟啊，十六分钟 啊，交代咗我对我嘅党都有啦，都有 有所交代啦，就算你唔俾钱，我已经有交代噶啦，好紧直租啊，我十五分钟，你知唔知？好紧直租啊， 直租 OK， 即系啱啱我唔系少人听啊嘛，大佬，好啦， 即系有晒交代啦。 唔使交代啊！你 唔系我惊你讲完呢集，少人听咗，话我害咗你啊！ 唔紧要嘅，唔紧要啊！我因为其实我成日都系咁样样嘅， 我将理念讲出嚟。 系啦，我将佢一样嘢，你冇咗明白噶嘛？你明白我系一个咁嘅人嚟噶嘛 ？OK， 咁你撑得到咪撑咯，唔撑嘅话我都唔会怪你噶， 冇得怪噶啦， 冇得怪噶，系咪先？你认为佢世界应该没落咪没落咯？咁我咁啊勾嘅咪勾咯，冇所谓噶。你点睇嘅啫嘛？系咪先？我成日觉得。记得支持嘅，你唔俾佢温落去咧，咁其实损失嘅系我哋自己啫嘛，系咪先？其实损失嘅唔系世界嘅，我成日都讲，损失系我哋啫嘛。好啦，唔好讲呢啲话题啦 ，OK， 即系讲翻正题啦。正题系咩？知唔知啊？ 正题咪上次讲翻阿碌。 正题咧就系、是、有， 出埋阿碌。 我已经作咗一句 slogan 嘅，借钱竟然还， 哦。真系 做坏晒规矩， 真哇！依、哦這个你唔讲我又唔知道，头先同冇同你夹过。不过依句真系， 你明唔明话？ 啱到不得了， 借钱竟然还，做坏晒规矩， 系。咁你讲下背景先啦。 背景先啦， 我可以 话说，我哋阿陆兄 ，OK， 喺年前啦， 好耐啦，佢听佢讲，系、哎，我记得啦，应该有三四年，唔系。OK， 唔系 有几耐啊？两三年， 唔系佢话点样识嗰件茶？唔系件茶系识咗好耐噶嘛？件茶识佢嗰阵时17，而家21， 咁上下咯。OK， 即系四，佢识咗个女仔四年。 OK， 嗯， 咁你继续啦，冇耐啊。我知佢喺边度识嘅。嗱，咁可以讲咩啦？就系、是、当时阿碌咧就去玩酒店钟，咩嘢酒店钟咧？我唔记得啦，其实好似系。 高中啊，佢话好贵噶，千几蚊一次。 好似系喺香港玩就玩酒店钟，大陆咩？ 系 大陆，我唔识啦。因为阿碌都喺大陆玩酒店钟，玩酒店钟就识个中介咧就介绍咗一件女仔俾佢识。咁啊，当时嗰条女话自己17岁嘅，啊合法年龄嚟噶，记住啊。嗱，咁啊11岁嘅，咁阿碌咧觉得呢件女 OK 啦，就差两咗牌。咁其实阿碌咧一路以来咧。就即系自从抄咗嗰次牌之后，即系搞完之后咧，一直都有同佢联，同呢个女仔联络嘅。 O、okay, K， 喂， 只系 岔开啲咁多。 好啊，好啊。 我又讲翻少少啲资讯啦。嗱，我啱啱咧，因为阿碌又话有呢啲酒店嘅高中，佢系话高中嘅、 嗯， 因为咧原来有啲低中嘅。 嗯。 因为低中咧可能系400-800一次。 系啦，系啦，系啦。 阿碌，我印象中好似系千几蚊一次噶， 千二定千六， 大概咧，我睇翻记录啦，费事抄啦。咁、嗯、另外我又讲开咧，咁我又另外问我个老友，我有啲高中嘅嘢，我几年，即系讲紧几年前，因为阿碌后屘话都系没落咗。跟住我原来我个 friend 咧都试过，佢话佢嗰次咧喺广州，高中三个人，就每件女咧就2000蚊。 哇！真系高嗰度唔高。 2000蚊贵啊，好贵啊，系咪先？ 其实唔算贵。 咁跟住咧，佢就话，佢就问个鸡头啊，即系佢都惊，佢都微信嗰啲搵翻嚟嘅话，喂，你收到咁贵系咪得先？那个鸡头点讲咧？话唔使讲嘢，你俾得呢个价，啲女一定得。 嗯， 即系咁有信心、啊，好笑。咁真系嚟，你话唔得先再讲。 嗯。 咁我哋三个人一行三人， 真係三件。 三件都得。 三件都得。 冇大過。 冇。三件都得。二千即比。 就見到。 六千蚊。 咁就見 到。係啊。 不過 就因為鹽蛋沒落咗啦。就突然間冇曬個。 我呢陣間講下啦，講完阿碌之後我會講下呢個酒店中嘅沒落啦。 咁你再講阿碌嗰度。 咁阿碌呢就一直有同佢聯絡啦。咁阿碌嘅聯絡就好奇怪，阿碌係唔知佢 social。阿碌 唔傾偈。 唔傾偈嘅，佢唔會同女傾偈。傾一傾一傾偈呢就只 一句起兩個字。 行。 OK。 佢一行就會同你傾偈啦。佢就會同你講話幾時得閒博嘢約時間。佢淨係咁樣嘅啫。佢唔同我哋啊。嗱，佢唔同我阿長毛文同埋我，唔係阿恩仔， 阿長毛文都係，我上次見到長毛文都係， 係啊， 我上次見到長毛文佢都咁同我講， 啊，我見到長毛文都係咁樣講，啊，佢連連失都係咁講 ，OK， 係 啊， 咁我哋會同啲茶會傾下偈， 唔係係你要想平你要溝 佢，我唔想平，唔係我都傾偈啊， 即係你想有感情應該話， 啊， 阿牛哥嗱，即係點解我話中意同啲茶傾下偈？ 係長毛文中意定係恩仔中意？ 两个都 OK， 捞埋嘅咯 ，OK。 唔系即系咁个问题就系、是，因为如果你同佢熟咗，玩嘅嘢系唔同噶嘛， 系会解锁噶嘛， 系啦，呢、這个就系个 货金解锁，但系我哋唔用货金嘅解锁，我哋用感情解锁。 唔系你有时你俾钱唔系，即系我成日想讲，点解我同牛哥做翻呢次节目咧？即系呢几个月咧，啱仔新人出嚟，就系想讲咧。呢、這個世界你唔好以為你有錢就大撚曬，即係我成日覺得有時候我哋戰男出嚟玩咧，有好多人誤解咗啊，以為你俾錢就乜都得。 嗯， 呢、這個世界唔係噶，而家唔同。 而家唔係啦，唔係呢個世界唔係啦。 嚇， 嗰間開放嗰陣都係。 唔係，都唔係佢同你玩嗰種，佢俾你做嗰樣嘢，唔代表佢願意。即係個人願意做嗰樣嘢，同佢俾你做嗰樣係唔同嘅。 嗯， 即係你 解鎖啦， 係啦， 解鎖過關係解鎖噶嘛。 都一半一半啱咯，因为佢可能嗱，富力三，即系举个例，佢俾你拍嘢，同你两个玩得好开心，佢自己叫你拍系唔同噶嘛，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先？ 明 即系陈冠希嗰啲或者阿小猪嗰啲，你明噶啦，嗰啲唔系为钱，因为嗰啲全部都，所以出嚟嗰个表情系唔同噶嘛。如果系为咗你钱而做嘅嘢，系个样系唔同，或者嗰种玩法系唔同噶嘛。 好啦， 問你 咁阿碌就一路就係同佢有聯絡。佢記住我重新佢個阿碌嗰種聯絡就係得唔得閒啊？幾時 約嗎？ 約爆約爆佢係唔會好似我哋咁得閒俾一包包紅包啊！冇呢樣嘢噶碌，阿碌冇呢樣嘢噶。 你俾紅包，我唔會就咁俾紅包噶。我 得啦，總之你 好撚孤寒噶， 你都要俾錢啦。 唔係我啲舊載嘢， 你啲舊載啦，你有俾過啦，你唔好同我 講。有 係咪先？咁我自己有俾啦，我哋有俾呢啲噶啦，阿碌係冇嘅。佢從來唔理㗎，只因為到時就現兜兜俾你。喂，可能話你收錢五嘅，我俾夠二千，俾佢可能俾啦，我俾得我哋更多嘅。但阿碌就唔會喺 阿碌，我睇佢俾唔少㗎，碌哥都好都 OK 豪噶 ，OK 豪噶，真係關心。 因為佢 tips 一嚿水嘅點都十俾嘅，十俾嘅，可能好啲嘅俾兩嚿啲。 咪出得嚟玩有 出嚟玩啦，係 爭在㗎啦。 呢啲係我戰男聽我節目已經。基本上會咁做㗎喇，所以我哋唔使多講。咁阿碌咁一路咁就同呢條友聯絡，咁一路都有約阿炮啦，當然唔好多啦，可能一年都有一次至兩次啦。 呢個唔知，呢個要問下先。 係啦，係一兩次，係咯，係咁啊。你知唔知阿碌幾撚多呢啲咁嘅飯盒啊？ 我就知道兩三個囉，聽佢。 你知道兩三個，我識就唔知啦。係先，當然有啲女係從良咗，或者有啲女就唔知咩啦。咁阿碌同呢件女咧，嗱有個優點。靚女嚟嘅，睇个相啦。 有佢话直情系做代，唔系即系以前都后生都靓噶啦，后屘好似话再去执一执， 执 到帮间嘢做代言添啊， 帮嗰间整容医院做代言， 即系将嗰张相系影得系靓女嚟嘅，即系我见过嘅。 OK 嗱， 所以如果你话想睇啲相咧，跟牛哥团入咗我哋个聊天室， 仲有系高，仲高呢个身 高， 身高啊，佢唔系矮嘅女仔嚟嘅。阿碌话呢个女仔咧，如果佢要包二奶咧，呢、這个首选 即系动情，有机会 动情，有机会动情就呢个啦。喂，阿碌系唔会啦，阿碌系冷血噶嘛。 OK， 阿碌系冷血， 咁佢几时做冷血时报啊？ 一向都系冷血嘅，我啲兄弟，佢啲要求啲我哋啲网友系冷血嘅，系咁嘅态度嘅。阿碌就好合乎我嘅要求嘅， 做战男嘅原则 啊，即系做炮友， 即系唔好动情。 系啦， 一动情就大镬。 系啦， 甚至嗰啲 A 軍 B 軍嗰啲，我全部唔。 但又咁，但你唔動情，你又有時玩有冇冇玩又？ 我做到啊！我做到啊！我同小豬又做到，我同阿上三妹都做到啊！ 唔係，咁你要你始終你又要動情，條女又要動情先至嗱。如果我都話落，你唔動情，你嘥發泄嘅。你香港你洗樓三四百四五百乜都搞得掂啦，使乜跟你去玩一次五千先？點解我跟阿刁民又去一次？咩啊？ 買夠死人咩？五千？ 唔係你聽翻以前之前話珠海兩日一萬啊嘛。 咁我自己洗法就唔同啫。誒，唔好講呢啲。 即係舉個例啊。啊 ，OK。點解要咁樣玩？就係、是、你就算要嗰個感情咯。 誒，嗰啲 即係男人就係依樣。 嗰種感情同阿碌呢啲感情唔同啊嘛。嗱，而家講阿碌呢一次 ，OK。咁啊，一路有聯絡，但係多年唔會次次都係咁樣啦。即係一年係揾呢件咧兩三次啦。啊，或者三四次啦。唔會多嘅，我知唔會多嘅，因為碌係好撚多選擇啊。 唉，我好羨慕啊！ 好羨慕 啊！係啊，我唔係， 尤其是而家， 我恩仔而家我遲啲一通關，我學佢。 OK，OK、okay, okay。 嗯。學佢我點學？我遲啲先講。 使唔少錢啫嘛，細佬。OK， 得唔緊要。咁啊，疫情期間啦，新一個。嗱，已經其實斷斷續續都有來往啦。 係 好啦，疫情期間係人都冇錢啦，係茶都冇錢啦。 係 OK， 咁呢個女仔咧就問阿碌借咗好似二千啊，定千 二千二千二千，肯定二千。我記錄啊，唔係我想講個背景先。 OK， 即係之前就叫阿碌 OK。 我跟到捉緊呢條，你呀瞓到黃朝白眼冇睇呀，我睇曬就阿即係嗰件茶沾咗護膚品，就叫阿碌呢就買咗護膚品，阿碌哥就寄咗俾佢。 一路以來呢嗰條女呢同阿碌個關係呢就係、是、買護膚品， 即係約下買下約下買下。 咁而且嗰條女呢亦都收阿碌好收阿碌嘅炮金係好順嘅。 一係 甚至乎可以唔收錢嘅。 係嗱，啱啱我就想講啦，佢就係買完護膚品，寄咗一次俾佢咧，係 啦， 有一次就免費， 係免費嘅。 FOC 即係 Free of Charge 啦，佢阿碌自己講 嘅，係啦， 即係而家要出賣朋友冇計，出賣啲人 要俾 嘅咩啊？ 照俾， 唔係佢就話 嗰次 唔使錢， 啊，因為佢都買咗千，買成千九幾二千蚊護膚品， 唔知幾多錢佢冇講， 佢同我講， 即係係啦，你要問，咁佢跟住咧之後嗰件茶先至問佢借錢， 係啦。 借二千蚊， 借二千蚊， 救急，江湖救急。 阿碌系谂都唔谂， 识借。 咁阿碌其实借钱嗰时候咧，又同我倾过下嘅。我就话我就唔会，我叫你唔好借嘅，永远都唔会咁样讲嘅。佢话都肉偿啫，你认为佢可以肯肉偿嘅，咪冇问题咯。 嗱，阿牛讲就啱啦，即系而家又同啲网友做啊，教化下啲，唔好话教化啦，即系将自己经验讲啦。如果我同你，即系我同你。去玩開都知啲茶問得你攞錢 唔會還， 唔係你有冇得有冇機會收返啊，有冇機會收返啊，問你借錢嘅茶， 即同我 如果上個如果鏡頭同你上個床 連 即係我即係如果你話未上個床可能係朋友嚟嘅，即我都唔敢講話冇機會，不過都好微，如果上個床嘅茶問你借錢係冇可能，我同你都知係冇可能㗎嘛。 如果借如果坦白講，我個冇可能同你個冇可能唔同，你唔會借。我说我借咗你 咁样讲嘢顶你， 得啱我知你好借，我就好啦简单，我借咗俾你，你还翻俾我我都唔要。 嗱，我就有少少， 即系其实我有 credit 嘅，即系譬如我有好多饭盒啦，曾经有好多饭盒啦，而家已经唔得啦，而家阿碌已经过紧咗我头啦 ，OK， 好啦，咁我有呢啲小影啊，零零后啊，阿上三妹啊，小猪啊呢啲咁嘅女仔。我分得好清楚嘅，如果阿小影啊、阿零零牛呢啲問我借錢二千蚊以下，借， 即係俾啦， 俾， 其實係俾啊， 借，你還我都唔要，最多出嚟搏嘢，我再俾你另外一件事。好啦，到阿小豬、上三妹嗱呢啲已經冇見好耐嘅女人啦，碟個理由其實好多，千絲萬縷，咪千絲萬縷啦。啊！佢都问我借一万蚊，我借嘅。啊，唔系借， 俾 一万蚊我俾。 唔 系，你就算你肯还，我都唔会要。 就 等于有一次咁样啦。啊，钱唔系多噶，我讲一得 case 俾你啦。有个珠海嘅妹妹 ，OK， 咁啊未卜过嘅，咁我俾红包佢， 我俾红包佢，咁我话嗱，我俾咗我俾200蚊红包你噶，我系当系落订噶啦。咁佢话唔使，咁跟住即刻将个200蚊就俾翻我。其实200蚊咋，我真系我唔攞就唔捻攞。200蚊唔攞得，你唔好以为200蚊好少。200蚊唔攞得，我2000蚊我都唔会攞。 咁样，即系咁样。嗱，我同你有少少唔同，讲翻我先。如果啲查问我者， 而家讲翻碌喎， 唔系即系讲翻自己少少对钱因嘅经验咧、哦。如果你俾得嗰件茶咧，即系你过佢问你借，你俾得佢咧，我恩仔都预咗佢唔会还嘅， 都唔会还嘅。OK， 预咗。 但你都 睇，唔系睇关系。咁嗱，即系最近啦、 嗯， 最近有一个咧，我未上过嘅。 嗯 我都借咗， 问你借钱啊？ 我都俾，唔系佢冇问我借几多，佢、 okay. 话借啲钱俾我。咁你记唔记得我问你借钱啊？嗰日 哦，200蚊， 借几多啊？ 200咯。 咁点解问你借200？因为我户口有800蚊。 O、okay. K， 但系我同佢讲话冇啊。嗱，你如果你听众，你千祈唔好话你户口好多钱啊。咁、 嗯、 我问你借200嘅意思咧，就系我想储够四位数。 O、okay. K， 即系我个概念啊。因为佢冇问我借几多啊，佢话佢想问我借少少。咁我覺得三位數就係俾，即係冇嘅，即係佢唔會記得你借個俾佢有三位數、嗯，四位數千字都係叫四位數嘛，咁我俾佢，咁佢冇，我冇上過嘅，咁我就搏咯，我就搏佢會肉上咯。 O、okay. K， 即係呢個係有機會。嗱，當然，如果嗰件茶你覺得係零機會， 俾你老話你老母啊， 就一定唔會還嘅。但係你當朋友，你俾佢咯，你就當乜嘢咯？即係你如果你好過我恩仔，你 就 當俾咯。 你又冇搏過，你會俾咯？ 冇搏過，但係我覺得我會50-50，你明唔明我意思？ 即係如果冇搏過咧，我都俾 啊 幾百蚊咯。 係啦，嗱啱啦， 幾百蚊我咪當係氹你希望，希望可以搏咯。 唔係。我50-50嘅牛哥，我搏嘅。 O K， 50-50。 因為 5萬蚊係50%。 咁我上次我另外有一個咧，你記得我即刻俾1000啦。嗰、那個就係因為嗰個已經係上過重噶啦。依、嗯這個係依、這個我係落重本到咧，即係我點解我話我救災咧？ 一次重你老尾。 唔係，我上次俾100蚊啊、 哦。 因為我係將我深圳剩翻嘅錢，因為疫情期間啊、 嗯， 即係可能講二月尾三月份嗰陣時候，我係無端端俾咗800蚊佢，同佢講話我深圳户口剩翻咁多，我俾曬你用，因為我知佢嗰陣時候被隔離啊，好慘，咁、我咪落咗好重本牛咯。但係有冇得收翻？恩仔唔夠膽講，可能 大家唔知， 但係睇情況係好樂觀嘅。 OK， 咁但係如果 我見到你啲留言都我樂觀嘅同嗰條女。 咁但係如果啲網友你覺得你真係借咧，你唔好旨意啊。但係咧嗱，牛哥又咁喎。我的心态呢就是话俾我嗰两分钟。我从来呢有个主观愿望啊，即係与人向善啦。如果我借一千蚊，与人为善，佢真係还返1000蚊俾我。我啱仔即刻买一份2000蚊嘅礼物，第二日拎返去送俾我。 其实我搵大镬㗎，我成日都搵大镬㗎。 你明唔明我意思？我从来唔会话呢1000蚊你唔使还，我唔会讲。虽然我知道冇得还。但係我如果你真係还呢1000，即係你用某个程度上你同我讲话仲揸，即係如果你微信求其过俾我都未必会收，我会收呢1000蚊，但係我会即刻买份2000蚊嘅礼物听日送返俾你。不过呢个呢喺我眼仔身上未发生过。 咁我讲拜六啊。 拜六。 咁啊六諗都唔諗啊，即借啦，因为其实佢 free 过一次㗎嘛，其实某程度 free 过一次唔抵钱一次。咁佢咪可以 即係当嗰次俾佢啦，係啦，2000啦。 好啦。 真係俾2000。 咁啊冇博嘢㗎喎，一路俾咗2000蚊冇博 㗎。2000係就咁过㗎嘛。 啊、过俾佢。 即係冇见面嘅。 冇见面㗎喎。 嗯。 跟住条女竟然还钱。 嗱我哋嗱点解真係还呢，佢真係喺微信嗰度发个转账俾阿碌2000蚊喎。不过阿碌呢就冇，你都知佢冇用电子钱包㗎啦、微信嗰度就冇收到囉。 冇收到佢唔知。 咁咪24小时去 阿碌收到㗎。 啊！佢唔收啊！ 佢可以收到嘅，收到， 收到咩？ 收到，佢即刻可以即刻，点乜撚嘢就 收到？哦，即系佢如果即刻登记又可以收到，佢唔登记啊嘛。总言之，但系我哋真系睇到嗰个女仔，即系个 真系还啦， 真系还系有 真系还俾佢咯， 系即刻回信过2000蚊俾佢， 真系还咯。 咁啊，证 明嗰条喂嗰条女，咁嗰条女，咁嗰条女咪真系做坏鬼举咯？你老母，你明唔明白？有边有女会还噶？你老母喂！坦白讲，我真系唔希望佢还。 唔系，我而家见咗碌哥系偶像咯。 我坦白讲啦，呢、這个嚟听咁捻耐，35分钟啊，哎呀，有20分钟讲啊，讲四文年啦，起码十零分钟。喂，呢条女系真系做坏鬼佢。 唔系， 我你听我讲埋先啦，喂，你讲，讲真，你一个希望都冇俾我。阿碌个例外，阿碌系一个曾经 free 过嘅人。如果有一个女仔系咁样嘅话，佢系连希望都冇俾过我。 唔系，即系唔俾你屌啊？ 啊？ 唔系啊，你听我讲先啦。 喂，借钱竟然还，你咪做坏晒规矩咯？ 唔系， 喂，你坦白讲啊，我而家成日都话，叫啲网友唔好借钱俾女。你借钱俾你就我捻鸠， 唔系， 我成日我唔会咁样讲嘅。 应该话俾咗你就唔好预咗手得。 系啦，你唔好话呢啲，我唔会，我唔。 你觉得佢真系会还你就唔好借啦，你就唔好借俾，你唔好俾佢啦。你觉得佢会还就唔好俾佢啦。即系以我哋嘅经验啦，即系真系我就玩十几年，你又玩廿几年啦。 我就冇真系无卵为喂，我俾啦，我借我借俾你，你而家你要还嘅话，基本上系冇机会嘅。佢对我嗰个态度就已经完全唔同。系，但系阿碌有一个好处，佢下次帮佢咧。 又唔使 就解锁啦，解锁， 解锁系 可能会好多嘢，可能唔使带袋啊，亦都可能或者唔使乜嘢， 摸下手啊，蒙下眼啊，拍下片啊， 玩下咩啦，系啦，可能食下饭嗰阵都已经浑身解锁啦，嗰条女已经可能系咁啊，一个好处，但系个唔好处就系、是，喂，嗰条女真系同你冇嘢嘅，佢下次可以细捞你啊。 唔会， 佢可以，当然你认为唔会，我认为会， 佢就已经。对阿碌有感情， 嗰条女可能从良啊， 唔会 细捞你咯，喂阿碌，唔好意思，你分得好清楚，你有一个咪，我同你分得好清楚啦，而家嗰两千蚊我找翻俾你，我哋只系朋友，你唔好谂住博，从我博救我， 你错晒牛哥， 好多 唔系要同你硬啦， 错晒啦， 真系要同你硬， 你好多女已经都会咁样谂啊，尤其是佢自己已经谂住从良啊， 如果佢谂住从良，佢就还，以后都唔见你啦， 佢就想留一个朋友。 嗱，你做乜嘢啫？都从良咯，仲 我从良点解唔留呢个朋友啊？ 留个旧客做咩从良？ 点解唔留呢个朋友啊？ 佢就系、是、一句到尾，而家讲中意咗阿碌， 屌你啊！ 想做小三，唯一我话嘅， 我唔好， 我阿恩仔话嘅， 我唔好信。 即系条女对阿碌已经有咗感情，所以咧问你借钱照会还，唔系你咁肤浅啊？为咗唔肯俾 你 帮， 你咁谂啊？ 我哋与人为善啊，阿哥， 网友咪死啊！你如果咁样谂法。 以人为善啊！ 我哋嘅网友唔好有呢啲咁嘅谂法，唔可以。 条女沉咗船，而家我就系想讲，条女沉咗船， 即系好似 B 君嘅朋友咁样啊！ 即系你话佢个咩及咩嗰个系啊 B 君啊 ，B 君啊， 系啦，会唔会先？有可能噶、啊。 系、哎， 即系你会唔会对人性睇得太过灰啊，牛哥？ 黐捻线啦！你要理解嗰样嘢，做人，我成日坦白讲。即系我哋都相信人类，相信人，我先系一个左派嚟噶嘛。 我与人为善啦，我都系。 系啦，呢个左派嚟噶嘛，我都相信人。但系讲真，一相信人已经唔系一个等价交易嚟噶啦。 唔系， 好多人都会咁样谂嘅。嗱，我肯我唔想再过翻我以前嘅日子，我还翻俾你。有权系咁样样啊？你咩明白？ 咁。亦都我如果讲人以人与人为善，佢动咗情啊嘛，嗰件茶动对阿碌动咗情啊嘛，咁咪觉得唔想话争你，即系君君真真真系问你借你外再约出嚟， 动咗情系真系唔还啦。 唔系，如果再约出嚟博嘢，再唔俾唔收钱都仲得。阿碌 系啊，动咗情就唔还噶啦，更加唔还。你借俾咗你女朋友，你叫你女朋友， 因为佢唔系嗰件茶又有理性啊嘛，又知阿碌。个环境又唔可以同佢一齐嘛，咁啊还咗俾你先咯，之后再约炮得唔得啊？ 唔同噶， 咁如果你系话，如果你系阿碌，你约唔约炮再会唔会再 约？约， 咁咪 OK 咯。 约就会解，我就只觉得会解锁， 解锁咯，咪即系有感情咯，咪。 但我情愿你唔好还我，你唔还嘅话，我同你都仲系一个叫雇主关系。 我明你。 阿碌其实喺个留言我哋个留言，我哋个聊天室同埋我哋个聊天室嗰度倾偈，佢都话如果要包二奶，佢有呢条女好有机会啦， 最大机会， 中招咯。 咁佢，但系佢清 醒，仲捻晒招啦。 但系佢清醒，佢唔会包嘛，因为佢话佢如果包， 因为阿碌 清醒， 因为阿碌有一个朋友啫，个朋友系我啫。第二个死撚咗九万几年啦， 唔会啊！我觉得阿碌唔会应该，我觉得 系咪先？ 即系我觉得 有我呢咁嘅朋友啫，永远 咁 提醒你，屌你老味，少撚就深啲啊！ 你条女唔错啊，你老婆唔错啊，你咪捻屌你咯咩？我捻鸠我鸠鸠啊！ 唔系最惊就系咪先？不过好老实，如果出嚟男人出嚟， 如果你条女有猪有酒就系边个咁？咁屌你咯，你梗系好似阿 B 哥咁咯。 唔系你听我讲，牛哥，如果即系如果你出嚟玩，如果玩到咁样有感情咧，真系要收。如果你即系如果你又唔想离婚，即系又唔想破坏自己家庭嘅话咧，你就真系要识收啦。依一嗱。如果每个男人到依一个位咧，条女 阿捞识收嘅， 即系嗱啱啦。如果嗰条女问你借完钱又会还俾你，跟住又可以免费同你发生关系咧，你又要小心啦。因为依可能咁样先系最贵， 次次都俾钱啊！我话啫， 可能咁样先系最贵， 次次都俾钱啊！老虎系你俾钱我都唔系，你还钱我都唔肯执要。你记住啦，网友唔好成日认为哎呀，啲女还钱俾你，你好。好 OK 啊，咁样咩嗰条女就唔算啊嘛，乜就其实某程度你嘅付出可能更加大，我成日咁讲。 啱啊，系啊， 我其实我 免费最贵， 即系我成日觉得你如果你要玩，你要自己有一个宗旨，去到某一点，你 stop。 唔系，咁如果牛哥好似你咁单身，其实我都冇所谓。即系如果譬如好似我咁有家庭有性，又知道家庭唔甩得嘅。咁就好撚大問，就好大問題㗎。除非我係諗住已經諗住回復單身，咁依啲最好機會啦，最好啊，最好件嘢搵 B 君嘛。 哎又唔好講到咁樣啦，即係佢會唔會嬲啊 ？B 君會唔會嬲啊 ？B 君 ，B 君唔聽㗎，唔使驚。 O K， 哦，咁嗱，如果係咧，就直情搵你諗住離婚嘅話咧，你就不妨又搵多個沉船，跟住咧等佢同你老婆開口就最好啊。最好啊，啱啱先，即系唔影唔使讲，实嚟啊，一定嚟啊，冇得唔嚟啊，女人接受唔到。如果有个女人打俾我话系咯，所以我就话睇你自己个玩法，你要去到边一点。 唔系我成日我成日觉得啦，自己一个立场嘅，自己一个立场嘅，你系叫嘅呢件女揾翻嚟嘅，你冇一个感情基础啊，咁其实某程度你自己要衡量咯。好多網友就係、是、可能就因為坦白講，如果真係有條女硬還錢啊，剩啊，佢真係愛死你啊！你明唔明白？ 會㗎，會㗎， 愛得死你啊！ 喂，如果我硬仔試過，我都話即刻 double 買翻份禮物。 係啊，佢因為愛死你啊，即係愛死你，你個立場就冇咗喺度㗎啦。 所以咪話，始終我啲經驗唔夠你多咯， 係咪先？即係 你又真係好清楚。 所以我成日覺得係借錢竟然還你，即係做撚壞規矩啦，有理由啊！ 有理由， 有理由。好啊，节目时间差唔多。 唔系咁，有冇得下次再讲下啲拆解方法啊？即系唔好嘢话， 冇呢冇拆解嗰个。 咁差唔多啊。 咁啊，差唔多啦，够晒钟啦。 好。 咁啊，都系嗰句啦，神山虎摆摊买啦，系嘛？咁啊，而家呢集都好似十几号啊？十七号出街啊？ 唔系啦， 呢集十七号， 十九啦 ，冇理啦，冇理边日啦。咁啊，应该仲要滚搞啊，恩仔啊，几日啫，几次嘅，咁啊几次嘅，咁啊我都祈求咧，呢个六月八号咧复关嘅。 喂，如果唔系冇嘢讲，啲听众唔捻听。 冇啊，喂，坦白讲，我唔挨得好耐。 系啊， 唔挨得好似啲几日咁嘅。 你哋阿碌都出卖埋咯，系咯。 啊，我唔挨得好耐啊，我可能都仲要睇下碌会唔会呢排 去玩下。 玩下，喂，你玩。系帮我做节目啊！屌你老味，我啊好捻暴啊嘛！即系我喂，啱啱讲，我唔可以百分之百将阿碌嘅嘢讲晒出嚟，因为首先一我唔清楚佢阿碌唔会咁 detail。 啱啊，系啊，啱。 二来佢梗会有啲隐瞒啫嘛，其实 系 啊。啊，比如可能早泄嘅咧，佢唔会讲噶嘛，大佬啊！喂，大佬就大佬，打波我好捻辛苦啊！即系出埋朋友，其实出埋朋友唔难，出埋咧我朋友，我会觉得。可以做到呢個節目係好鬼講困難㗎。話聲呢啊好似有冇聽啊撞爆嗰集啊 有。 好好笑啊 好搞笑啊 搞笑啦。喂唔係咁撚易㗎。有一集半集呢啲咁嘅節目好撚困難㗎。話聲呢真係要經過好撚多嘢㗎嘛。好啦咁啊都希望網友支持啦。咁啊都係啦要捐獻就捐獻。 神山虎啊 神山虎。神山虎。社民連嘅捐獻，即係司法覆核嘅捐獻，我亦都希望網友真會做啦。講真，即係值唔值得支持？唔好話，唔好聽我講， 你有眼睇嘅 ，OK？ 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系都好啊。自己只要6月8号咧，复咗关咧，我可以挨多几个礼拜咧。 唉，我情愿输嗰餐淡白血俾你。 咁我就舒服晒啦，唉，我都期望一样嘢噶，同你做三集唔系呢啲，唔系呢啲类型啊。 系真系罗湖，我大一通关，我大把嘢。 屌你老，你谂下啦。即系我当然啦，我好挂住阿碌同阿碌做节目啦。我阿碌做节目咧，嗱，俾多几分钟我讲啊。我阿碌做节目好舒服嘅，廿零分钟讲完，因为大家个时间都捉得好准嘅，好准嘅。即系因为点解阿碌已经做到滑晒，滑晒，其实做咗几年就滑晒嘅。你而家啱做咧，你梗系 系啊，恩仔， 因为好多嘢讲噶嘛，咁你话未滑到噶嘛，所以你我哋嘅照 三廿几四廿分钟，三廿几四廿五啊，而家四廿六， 我咧就长咯。咁其实知嘅，但我都想试下同你嗰、那个，即系搵翻以前咧，同阿长毛文嗰种感觉。O K， 而家同阿恩仔做就有长毛文嘅感觉啦。O K， 大家明点解啦吓？我当然啦。O K， 嗰种感觉就可以。讲翻以前，讲翻当时嘅赛后报告， 同埋有时亦都除咗讲叫鸡，仲可以讲下其他嘢。 唔系阿碌都有嘅，我同阿碌系基本上系三个星期咧，就会搵一集，搵一集咧去讲下而家嘅时事嘅。 O、okay. K， 因为我要贴地啊，咁同你讲有时可能即系好似今集咁，我只可以讲翻上就社民年啦。咁嗰啲又唔可以講貼地嘅嘢㗎嘛，咁啊我哋都有講㗎、但我哋係可以守得到廿零三十分鐘。咁你又難守啊。 疫情期間咪益下啲網友囉。 我成日都咁講㗎喎。 聽 即係我出去我行出街啊，咁你哋咪冇出街囉。我出街有咁有幾萬人唔使出街嘅話，我遲啲我出街啦。係囉。係囉，即係要死我先㗎嘛，我呢左真係咁樣偉大㗎，你明白係咪先。三省吾身咋嘛，我每日都係咁樣，我每次都三省吾身咋。我 OK 啦。 真係同你希望真係可以同你做下包膠式 節目。包膠式。 冇啦。 我都想試下嘅。玩下嘅，睇下點樣嘅。咁啊咁。 羅湖區大把地方去呀，第日。你都知我而家依派識咗啲 friend 㗎啦。 我依家珠海添啦，我仲喺珠海玩啊。好多人嗌我同我。 不過珠海我同你去唔到好可惜。 唔緊要。唔緊要，我唔係淨係諗住。我咪諗住你，我諗個節目㗎咋。 節目係囉，我咪話你去埋羅湖有啲節目。 咁我因為其實有網友已經喺聯電室，你都知啦，喺我哋嘅聯電室。咁呢啲有網友話下次珠海嗌佢啦。 係啊，我等緊我哋新加坡網友呢去下羅湖玩 啦， 去羅湖玩啊。 新加坡網友亦都我咁都想見下你嘅。 唔係我同佢，我都想同佢羅湖玩。 係囉，咁得㗎嘅，呢啲可以安排嘅。咁當然啦，記住6月8號。如果譬如6月8號知乎有團呢，嗱坦白講，我估計我係個個禮拜都有㗎喇。 即係一開關因為個個禮拜都有。 係個個禮拜都有㗎喇。 Okay. 我肯定㗎，就算你唔去啦，我自己都去㗎喇。我唔撚柒你㗎喇，或者佢呢我係報復式嘅，我哋跟住佢消費。 OK。 啊係噴者係井噴式嘅。個洗錢係井噴式嘅。所以如果網友想玩呢可以再嘅。約定先。 嗱你網友想玩如果唔飲得酒。照嚟都唔紧要， 照嚟就俾钱啫。 因为我唔系你照俾钱，俾啲房钱得啦。我恩仔报复式点报咧？我最少有两三条女坐，你一齐玩啊！你可以完全净系俾酒钱都得啊！ 好多净系珠海嘅咋，或者你好净系珠海唔关你事。 我喺讲紧罗湖啊。 罗湖其实某程度 难啲， 难啲嘅，难啲嘅。 我同你去 嗱，中招太多啦，我哋都 唔系我同你去睇睇个环境先咯。 得啦，一个 私人波交先咯。 下个礼拜讲啊，你讲间场我去过嘅。 好 ，OK， 好， 我去过嘅。 好，下个礼拜讲。 下个礼拜讲啦，系，因为我要留翻啲节目咧， 唔系 hea 用啊。因为你讲嗰个场咧，我可以讲少少，我以前都讲过嘅。 我 OK， 系啊系啊，我嗰度 我又 将 嗰一集再重新洗一洗牌，再攞翻出嚟讲啊，就讲下再讲下你个细妹啊。 嗰个唔算细妹啦，嗰个系情人音制噶啦。 就你讲下个情人啦，嗰个唔系，嗰个金鱼啦， 系金鱼。 嗰个金鱼啊，可以讲下金鱼，同埋讲下嗰间以前讲嗰间场系点啊？嗰间场嗰个经历我唔系好中意。OK， 明白。 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